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现在听到的音乐是自由探戈，来自于皮亚佐拉的。那说到自由探戈，好多人说不同的版本有不同他们的魅力，但是马友友那个版本好像是挺特别的。那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来聆听一下马友友他来演奏的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然后就会接触我们今天话题，会和马友友有关是什么呢？ 现在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小大提琴演奏大师，但是呢，在他小的时候，也是在大概6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很多人所认识了，所以呢，他也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被誉为神童的演奏家。那有人会说了，神童在学习音乐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天赋的，而就是这样的人未来才可能会成为音乐家。那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他小的时候就给他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学习的话，他未来是不是就可以成为家长们想象当中的培养当中的这种未来的道路可以走下去的这种成名成家呢？就像现在一个双减政策下，小朋友们他们来学习音乐，究竟未来是否是可以成为音乐家也好，还是其他各种种类的人员也好，那其实学音乐都是有益处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些大咖们，他们有影星，有科学家，都是音乐高手。而音乐高手小的时候就是开始学习音乐的。你还记得以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是爱因斯坦，他是一位小提琴高手，而且他特别喜欢的就是莫扎特的小提琴。学艺术总说是对学习有好处，学音乐对学习有帮助，究竟怎么帮助的？来听听爱因斯坦他是怎么认为的。他说，科学和音乐都是对宇宙隐秘之美的探究，和谐的音程，严谨的对位，精密的肢体，还有音乐能够充分锻炼大脑运算和逻辑能力，许多伟大的科学灵感都是在思考音乐的时候产生的。所以音乐还有科学，他们可能之间就是一点点的距离，就是一步之遥。 界很多名人，他们业余的时候都喜欢古典音乐，有的喜欢听，有的更是一位演奏的高手。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小提琴高手，另外呢还有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勃朗克，他也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鲍罗丁自己本身就是在音乐和化学方面都是绝顶的高手，而霍金呢，他是瓦格纳的铁杆粉丝。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的六月一号儿童节的时候，特别请到了周海红教授。当时我们说的那个话题呢，就是学艺术到底为什么？那今天我们再来听这些音乐，其实要聊的也是学习音乐究竟是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个好处，可能会说，会不会太功利了呀？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学习音乐究竟是在各个方面对你的这个好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那种高强度还有高压力的工作，我们今天特别举例的是世界上的很多科学家还有一些各界的名人，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很大的这种压力的，但是音乐呢，无疑是最能够令他们放松还有舒缓的精神的良药。音乐是一门非常讲究结构的艺术，无论是独奏一首曲子还是和他人合奏，都是需要掌握这种全局思维的，知道如何统筹，如何掌控，如何进退。那刚才我们也特别说，科学家们他们有自己特别偏爱的音乐，比如说钱学森，他就是贝多芬为他的精神支柱。现在听到的是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 Thank you. 分享就是世界级的大咖们，他们在学习音乐留给他们的，也是在他们的人生当中音乐对他们的启发。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继续来听一听还有谁，还有哪位影星，哪位科学家，他们背后都是音乐高手呢？周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主持。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它是平凡之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叔本华说过，所有的艺术都向往音乐的状态。昨天的时候我就说过这句话，因为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有同感。无论是舞蹈啊、诗歌啊，还有电影，这些艺术哪一样都曾经离开过音乐呢？音乐是最有形式感的，而且呢，它也是最能够直观表达这种喜怒哀乐的。有着良好的音乐修养的作家，其实他是更善于谋篇布局，发掘语言当中和谐的韵律。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像村上春树，他经常会有喜欢的这种古典音乐在他的作品当中出现，还有米兰昆德拉等等等等，他们都受到过很好的音乐教育。著名的导演伍迪·艾伦，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单簧管演奏家，这个你可能没有想到吧。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的就是世界级的这些各行各业的大咖们，他们背后都是一位音乐高手。我是王卓，那下半时段最开始就从莫扎特的这一首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开始。可以想象伍迪·艾伦也会演奏这件乐器。 学音乐，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现在已经是每个周末的必选项。因为很多朋友已经知道自己的孩子学习音乐其实不需要什么样的功利的目的，因为音乐是可以陪伴一生的。今天来聆听的这些音乐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有关，就是世界级的大咖们，他们在背后都是音乐高手。再介绍一位，是一代电影大师伯格曼，他是巴赫的忠实的粉丝。是巴赫的两首曲子，现在耳边是最最著名的，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他的大提琴组曲当中的第一首。那在你看来，可能巴赫这是很纯正的音乐家，是从小就学音乐的，而且他也被称为音乐之父。但是刚才提到的另一位鲍罗丁，你知道他是作曲家，但是你知道吗，他在化学方面同样也是绝顶高手，也是一位科学家来着。那现在来听一听鲍罗丁他自己作曲，他的 D 大调第二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夜曲乐章。 艺术都是相通的，但是呢很多艺术都离不开音乐。刚才我们还说在电影界也有很多人都是古典的音乐发烧友，比如说费雯丽，他就是一位很资深的古典音乐发烧友，还有呢卓别林，他自己就是亲自来作曲的。来听一听他作曲的著名的 Lucktime 舞曲。